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100.6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乐行京津冀，我是主持人夏冰。此时此刻，您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十一长假近在眼前，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满满七天的假期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那我们乐行京津冀节目呢，就是帮助大家去种草和拔草的，给大家推荐在北京、天津还有河北三地好玩的好吃的一些好去处。那也欢迎大家在十一期间呢持续锁定我们 FM 100.6节目来收听我们乐行京津冀，跟着我们一起玩起来、吃起来、游起来。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会跟大家聊一个我们生活中避不开的一个话题，也是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装修。因为夏末秋初其实还处在这个装修的旺季，我身边也有很多的朋友啊，这个装修对于他来说不仅是一个负担，其实也是一件挺享受的事儿，因为在这个中间呢，它可以融入自己很多的审美啊，然后融入很多自己生活的理念，其实就是在着手为自己创造一个新的生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你要先苦后甜，可能你要先，哎呀，先吃吃苦啊，先避避坑。那今天和我一起坐在直播间里的呢，是全包源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中心的傅媛媛，欢迎媛媛来跟大家打个招呼。重新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欢迎媛媛啊，又来到我们直播间来做客了。媛媛的假期有什么安排？ 上班。 上班啊。我听说全包园在十一期间好像有一个比较大的活动，这个活动可能导致你们要加班，对不对？ 对，我们这个十一七天乐，乐的是业主。 乐的是业主啊，你们陪着我们一起乐 啊。对对对，但是呢，我们要给业主做好服务嘛。 嗯， 因为这次活动规模还比较大，而且主题跟装修完全不沾边儿。就像刚才夏冰说的，你说我跟着我们乐行京津冀一起玩一起吃，我们就是做了一个吃的主题的活动，七天全是好吃的， 饕餮盛宴。 对，而且每一天有一个主题，然后这个主题你比如说我想一号去，然后但是我一号那个我没时间了，我二号再去，对不起，一号那个主题的那个美食你就错过了，二号再去跟一号是不一样的。 哦，就属于过了这村就没这店，每天的主题都不一样。 对。 哦，那这七天大概都有些什么样主题，我们能吃到一些什么样的美食呢？ 嗯，那咱就报报菜名吧。 报菜名 啊。哎，怎么跑题了，我们不是说装修吗，怎么又报上菜名了？ 吃饱了才有力气装修。 嗯，好的好的。这个那我就从第一天给您拆解到第七天哈。 好的。 第一天呢，这个主题叫做甜品爱好者。 嗯， 这个就是比如说像蛋挞啦，像比如说像提子松饼啦，像一些什么什么绿豆糕啊，像黑森林蛋糕啊，提拉米苏什么的，反正你能想到的甜品，在这一天基本上你都能在我们的全包园的整装体验馆里面找到。 嗯， 然后 十一的第一天我们甜蜜开场。 是的，然后因为我们每天下午啊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时间段，就是3:30开始，也许一个小时，也许两个小时，看难度了，是引导大家跟我们来一起 DIY。第一天呢 ，DIY 的就是 cupcake， 就是杯子蛋糕， 可以自己烘焙。 对，可以自己烘焙，现场有专业的这个烘焙师手把手的教您。然后因为我们是整体家居体验馆嘛，我们有电器区，可以直接拿到我们那个烤箱直接烤熟了，然后现场您是现场吃还是带回家吃都可以直接拿走。 嗯，哎，这个挺适合亲子的，小朋友肯定特别喜欢。 对， 对哦，但是由于场地还有我们一定要错峰到访嘛，有人流限制，所以每天这个 DIY 呢只限八组家庭参加， 先到先得。 对，所以大家记得啊，如果您呢近期有装修计划，刚刚好您十一又不想走太远去出行，就想在北京或者北京周边，我觉得十一这七天到全包园来，一边逛了家装，一边还能这个解决好吃的问题。但是报名方式您要记得，就是400-606-8866这个电话。 嗯，别忘了先到先得。 是的，先到先得。 嗯，甜蜜开场之后，第二天我们又来迎来什么样的美食呢？ 第二天就来点硬核的。第二天就是它的主题叫做披萨俱乐部。 嗯， 这一整天无限量循环供应的都是披萨以及披萨周边。比如说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培根叫什么肉食爱好者披萨，还有水果披萨，水果王国披萨，除了水果以外还有什么我不记得，虾仁还是什么，还有一个叫海陆鲜烩披萨，里面有海鲜有鱿鱼，也不还有什么，还有什么热狗，还有肉松小贝，也不还有什么，记不太清楚了。因为我们每天的菜单特别丰富，特别多，特别全，我在这儿也就只能给您列举其中的九牛之一毛。您想了解更多记得打电话 400-606-8866， 您详询坐席代表。 嗯，喜欢哪一天的主题您一定要提前报名提前预约，因为确实有人流的限制啊。如果您最近有家装的需求的话，要记住这个电话啊。那第三天10月3号， 第三天呢我们的主题叫做名媛下午茶。这个收音机旁的小姐姐们你们应该特别的不陌生，因为有好多小姐姐都是到那种网红餐厅要一滴轮下午茶，基本上跟那个的容器还有那个下午茶的内容基本上是同款。 嗯， 然后当天呢我们下午 DIY 的内容是cookies， 就是那个DIY 的曲奇饼干。然后第二天我刚才忘说了，第二天因为是披萨主题嘛，我们就 DIY 披萨。但是大家记住了，每天下午3:30开始，每天就限量八组家庭，因为多了第一没有这么多料，第二也怕人流太过于聚集了。所以记得如果您感兴趣了，记得400-606-8866先抢名额。怎么叫您抢占这个名额成功呢？因为我们每一天都会限量发行一个手环，这个手环就跟反正我以前去欢乐谷玩的时候我就带一个手环，然后当天出园之后这个手环就作废了。第二天再来你再凭这个手环，对不起，你这个手环是昨天的，跟我们这个是同理。所以您想约哪天到达全包园来这个参观或者来体验我们的美食节的活动，您要跟坐席说我打算哪天去，我们手环上有当天的有效期。就是你如果转天再来可能要给您另外一天的这个手环了，撕毁无效哦。所以记得啊，每天这个手环都是限量发行的，400-606-8866，感兴趣的话先打电话先要手环。 非常严谨的一个活动啊。第一天甜品，第二天披萨，第三天名媛下午茶。现在我们来到第四天了。 第四天呢就说点这个异域风情的吧，我们说点寿司相关的，这都是日料了。我记得有什么手卷军舰，还有什么蛋卷，还有 手握 啊，对手握，对对对，反正就是一个就是一种口味的披萨，它能给你做出花儿来，有什么虾仁的， 一种口味的寿司 的一种口味的寿司，还有什么来着，什么海贝什么的，我想不太起来了。 万物皆可寿司， 对，万物皆可寿司。然后呢，对，您没猜错啊，当天下午我们 DIY 的那个食物就是寿司。也是下午3:30开始，也是限量八组家庭。 其实这不仅是一个可以逛这个家装哈，而且呢可以是一个亲子互动的很好的时间。 对， 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或者带着老人一起做做饭，再尝尝美食，而且呢大家在一起像开一个聚会一样，很热闹，有一种过节的这种气氛。 对，我们中秋节的时候就搞过一场类似的活动，但是由于中秋节假期比较短，而且就3天假期，前2天还都被阴雨连绵的天气所笼罩，所以弄得大家很多人都 不太爱出门、嗯、后来很多业主就问我说，哎呀，我中秋其实抢到你们的票了，但是我由于天气原因没能去，有没有什么补偿措施？然后我们就把中秋节的活动直接搬到了十一，而且呢，中秋节只是美食档口的活动，还没有这么多，比如说什么下午茶呀、披萨，中秋是没有的、嗯、我们把国庆这七天用满用足了。如果您想参与这个中秋国庆节七天这个美食节美食七天乐的活动，记得报名方式400-606-8866。 嗯，听上去像是一个中秋节的升级版， 对 ，plus 版， 给你铺满了这七天啊。 嗯， 说完了这个第四天的寿司啊，到第五天了。 第五天，我自己觉得这个就是特别扛饿的一天，因为它是这个精致西餐控的一个主题。 嗯， 我记得有印度的咖喱牛肉、印度的咖喱鸡腿儿，有意大利的红烩牛肉饭。还有什么什么意大利面，还有德式的香肠拼盘，还有什么培根的沙拉、土豆火腿沙拉、嗯、鸡肉橄榄沙拉等等等等， 感觉是所有西餐里最经典的佳肴。 对，最经典的。 嗯， 这个是第五天，就是10月5号那天，那天在现场会无限量循环供应这些西餐。 嗯， 也是平手环啊， 一定要提前预约啊，因为只有8个家庭能够参与 DIY。 对，这个您拿着手环呢，到现场您可以随便吃，一天通吃。比如说我中午吃，然后我下午逛一圈你们展厅，我逛累了，我下午来继续吃，没问题。但是那个 DIY 就只限8个家庭。 嗯，明白了，就感觉很像一个就是非常欢乐的游乐场啊。 对对 对, 对, 对, 对。 但是你如果要真的近身去参与的话，名额有限，提前报名。 是的。 嗯，后面两天呢？ 后面两天啊，这个10月6号跟10月7号呢，都是这个美食庙会的形式。这个庙会里面呢，比如说像手工的那个糖画，像杏仁豆腐，还有艾窝窝，还有这个豌豆黄，还有我们手打的那种冰激凌，还有什么巧克力喷泉。因为这个巧克力喷泉是我每每去自助餐厅的最爱，因为我是个甜品控，我就拿那个就类似于糖墩的那个东西去蘸一下， 就非常非常的童话，小朋友们绝对会没有办法从那个冰淇淋的那个喷泉旁边走开。 对， 就巧克力喷泉旁边 就裹满了巧克力。 是的。 对，当天也有，还有海鲜披萨，还有这个某这个连锁的便利店里面大家最受欢迎的关东煮。 嗯， 还有用火山岩石烤熟的香肠，还有章鱼小丸子， 感觉都是一些可以边吃边逛的美食， 街边小吃。 嗯， 然后呢，这一天不只有吃，还有玩。玩的有什么呢？有 3D 裸眼的震动赛车，有打地鼠，有那个篮球那个投篮机， 嗯， 还有这个摩托车，还有什么来着？还有抓娃娃机。这些在现场大家只要您预约到了这个手环，这些都可以，就是包括这个娃娃机的那个币，您拿这个手环也可以直接去领。所以大家记得啊，如果说您十一假期正愁没地儿去了，来全包园看看，但是前提是先打400-606-8866这个电话先预约手环。但是您预约的时候一定要跟坐席说我计划哪天去，因为我们的手环都是当天失效的。 嗯，哇，这个吃饱了之后啊，我们就要干点正事儿了。当然吃也是正事儿，但是别忘了啊，我们来最关键的还是要逛一逛这个整个全包园的这个家装的，它的一些各种类目啊，它的一些家装的一些样板间啊，一些材料，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那今天呢，我们也会结合听众给我们的一些问题啊，让圆圆也帮我们集中的解答一下。因为眼见为实嘛，对吧？其实你去看了，你去参与了，你去实地的去摸了，去感受了，其实呢你心里更踏实一点。但很多人呢还有很多的疑问啊，比如说有一位粉丝就给我们留言说，这个工长啊总说他们家情况特殊，说他就很纳闷了，说为什么我们家总有那么多需要这个加钱的状况呢？我们家真有那么特殊吗？啊，就是一听到这特殊，感觉就是哦，要加钱了。 其实这个吧，是所有我也转过修，当时我们家签了合同的时候，可能也就我就是因为选了一个货比三家，选了一个施工队，他给我报价才5万多块钱，他真的是最便宜的，我就因为便宜跟他签了，结果我们家竣工的时候超了将近4倍。 四倍啊，五万四倍， 是差点20万竣的空。 你们家得有多特殊？ 我觉得我们家就是80平还不到呢，大概这是2012年，距今9年了。2012年花了不到20万装了一个70多平米的房子， 嗯， 所以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希望大家装修的时候啊，您一定要擦亮眼睛。但是很多业主说，就是因为我不专业呀，我才找工长找装修公司的，那你让我怎么擦亮眼睛呢？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装饰公司，它是一个做商，它跟那些油商的工长还不太一样。像我们家那个工长，我装修之后再找他的第二年，他说我回家收粮食了，我回家种地了，我不干这行了。 哦， 但我们家那个踢脚线起缝了，还有我们家从每缝里面可以爬蚂蚁出来，你能想象吗？我再找他，他就不负责了。 就是没有办法给你一个说3年、5年、10年给你无忧的售后。 对对， 嗯， 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些这个装就整装啊，越来越规范化了。但凡成规模的这些整装公司，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信任的。然后就所谓的你们家特殊啊，其实呢，这个真的是要分家来看的。在全包园，我们有一整面墙，那一整面墙就是把这些所谓你们家有可能产生的特殊状况给你都列明了。比如说，是不是所有的墙面都必须要做挂网处理？ 嗯， 下面你知道什么叫挂网吗？ 哦，我见过，我知道这个，就是大概是。就是在那个抹墙面的时候有一个那种网格状的， 对对对对对对， 啊， 那个网格布， 但我并不知道它是用来做什么的。 就是这个挂网，很多的这个工长到了现场，他会给你现场现收增项，说你这个墙面不行啊，得挂网。 嗯， 但真的不是所有的墙面都必须要进行挂网之后才可以再进行施工的。 嗯， 比如说你们家这个墙面状况非常的良好，你们家这个墙面是实体，而且你泼一层水进去，它并没有那个起皮儿的现象，完全没有必要挂网。 嗯， 然后很多工长就说：“哎呀，你不行，你们家全房都得挂网了。”这但 所以挂网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的目的是什么？ 它是需要把这个墙加固，加固。 哦， 你们家如果是轻体墙，或者说你自己钢砌的一个 墙， 挂网是必须的，是一定的。 嗯， 但是很多的工长他就会觉得说：“哎，他觉得这儿是有利可图的嘛。”我今天说的，嗯，我一会儿出去可能会被扔石头子儿 扔臭鸡蛋。 对，他是觉得这是有利可图的嘛，他就跟业主，嗯，就利用了业主的不懂的心理，他就说你们家全房都得挂网，但其实真的不是的，他都是按平米来收费的。你想你挂一面墙花多少钱，你全房都挂了你得花多少钱。 嗯， 所以这些避坑的点大家完全可以到全包园的展厅你去避避坑，因为我们有一整面墙把所有避坑的点都给您写清楚了。 嗯， 就还有比如说这个点位， 再说一个啊，我特别喜欢听避坑。 嗯， 因为这水就是感觉不是专业的人的话，确实就是能避开这些坑你就胜利了。 对，没错。 嗯， 就是很多的时候一些所谓的无良商家就是利用了我们业主的不专业，他才觉得反正你不懂，我怎么说你就怎么信。 对， 还有这个点位啊，很多的业主都说，哎呀，这个点位呀，我当时签合同的时候不是说你给我包了30多个、40多个、50多个电位吗？怎么随着施工进程的这个推进还让我补这个电位的钱呢？因为这个电位呀，如果他不给您留够了的话，到日后您生活起来是非常不方便的。就比如说你看我们家电位当时装修时候就留少了，所以在我的沙发的那个，它是那个，我是一个三人位加一个单人位，在我的单人位上永远要放一个插座，就放一个接线板。 嗯， 就是因为我要引一个接线板到这儿来充手机啊，充什么东西。 嗯， 所以这个来怎么理解呢？这个你看它怎么算了。在全包园呢，我们是按这个回路算，它不是按这个开关算。有的这个装修公司它是按开关算的，你一个开关就算一个电位。那比如说我是风暖五合一，我有五个开关，那五个电位就都给您算进去了。所以它这儿五个，那儿五个，它给您包了50个电位，那可能你十个点都已经满了，所以你到开工之后你就不得不再加钱了。 嗯， 但是全包园是按回路算，就是我们一个开关算一个回路。 嗯， 所以我们包的就基本上差不多， 所以就是比较放在明面上。 对， 其实装修啊， 我感觉本来就是一个不太能够标准化的事儿，因为每家的情况都不一样， 对， 每一个家庭的生活方式都不一样， 对， 有些人他就能接受说我满家都是插线板然后我地上都是那线，对吧，拿胶带一粘，有些人他没有办法接受， 对， 他恨不能马桶都得做个隐藏的吧，水箱、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每个家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很难标准化。那面对这样的问题，咱们怎么样能够让这个更清楚点，更标准点，更明白点？ 其实我就建议大家，因为我们有这个就是定期去抽查工地的机制，然后我在工地碰见了不止一个业主跟我投诉说为什么现场会有一些增项产生。后来我就问了一下业主，我说您这个钱是交给了现场正在给您施工的这个工作人员厂家，还是交给了全包员？业主说交给了这个厂家。 哦， 我给大家提个醒儿，您这个合同跟谁签的，您就把钱交给谁。现场包括施工，包括工长，包括监理，当然监理也不可能找您要钱，就任何人找您现场收钱，你就把他直接怼回去。我跟谁签的合同，我把钱交给谁。你不要在现场进行金钱交易，这是给大家提个醒，这真的是一个避坑的最好的方法。 咱们钱到了谁的口袋，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没错， 这就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对， 还有人问啊，说，这个有一些隐蔽工程啊，这说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刚才说的水电路改造啊，还有这些，就是专业性特别特别强，然后呢，这个业主确实也不是特别懂啊，有的时候这个工长呢，可能说的就是啊，你这个要是不改的话，会怎么怎么样，好像后果说的蛮严重的，这个会不会？这个就我们怎么去应对这种心理战，好像我不听他的我就会吃亏似的。 其实是这样，我觉得隐蔽工程它就是在就是也是业主最关心的，因为我入住之后我能看得见都是表面上的东西，墙啊地啊我能看得见，沙发啊地板我能看得见，但是墙以下的这些电啊水啊我是看不见的，所以你要是给我做一些偷手，这怎么办呢？最后倒霉的是我自己。你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在别的公司我不知道，在全包员呢，我们是有一个10年的免费维修的这么一个上门，就是一分钱都不收，上门给您免费维修的这么一个服务，而且是在1天24小时之内就给您及时解决的。 就所有你们包圆的这些装修的问题， 对， 10年免费维修， 10年免费上门维修。 比如说墙纸翘了。 它是就是水电木嘛，有跟施工相关的。 你们 家如果要是这个，比如说我沙发坏了，那可能就得看人家这个沙发。 你买的家具店里。 对。然后就这些，我觉得其实它就这些施工项就已经包含了隐蔽工程，就水电木瓦油嘛，已经包含了全部的隐蔽工程了。您就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交给全包员的施工团队，反正我觉得应该不会有这么傻的企业跟个人。他不可能在装修的时候给自己埋雷，因为后期解决了排雷的还是他，他何苦呢？ 明白啊，就像原来一些德国的企业啊，他们这个在挖埋的这些水管都可以用100年的，为啥？因为维修起来很困难。 对， 这就是整装的一个优势，它有一个保修期啊， 对， 而且非常长的时间，不是说你像刚才那个圆圆说的，这工长去年在你们家装修呢，今年人找不着了啊，这个时局不好，换行业了，回家收棉花去了，这就比较麻烦了。 对， 我知道在全包园里，我们还能看到很多的样板间，是各种价位不同的。 对， 效果不同的， 价位不同，风格也不同，然后材料也不同。这些样板间呢，简单跟大家说说，因为太多了，因为现在全包园样板间已经有40多款风格不同的了。比如说像这两年非常流行的这叫什么来着，轻奢风格，我们现在能选的轻奢风格有1、2、3、4，有5款轻奢风格的样板间，美式轻奢、欧式轻奢、现代轻奢、都市轻奢，大家在样板间里都能找得到。轻奢风格最主要的体现在它的这个石材，就不是吃的那个石材，是那个石头，就大理石，对，石头的石，石材跟这个金属的搭配，用此把这个轻奢风格勾勒出来，这个是一。二就是这两年比较流行的北欧风格，北欧风格大家可以找到4款，比如说像仲夏精灵，它是北欧轻奢风格，比如说像什么来着， 挪威森林，它是北欧森系极简风格。然后大家要问了啊，说你不是卖装修的吗？你这些风格从哪来区分呢？其实就是从它整体的这个色彩搭配，以及它的这个布局，还有软装的配饰，最主要的是就是家具的不同。因为熟悉全包园的业主朋友都知道，全包园是按照平米来报价的整装公司。一个平米比如说从1099到1799不等，像刚才我说的那几款分别是1699每平米跟1799每平米的这个样板间。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大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乐行京津冀的节目，就但凡您听到我正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在这儿这个聊天呢，您在这个时候拨打400-606-8866，您到达全包园店面，您选择哪一款样板间都可以享受最低价，就是1099每平米。 此时此刻、也是一个过了这村没这店的机会啊。 对， 无论是哪一种轻奢也好，挪威森林也罢，您此时此刻拨打这个全包园热线电话都能享受他们的 最低 价 1099每平米，但是店面它是标价是1799每平米。您只要在现在报上名了，我们系统当中就有您的来电痕迹了，您就可以自动归为乐行京津冀专属的优惠客户了。 嗯，说的我有点蠢蠢欲动，我也想装修了。我觉得我前几年装修的时候哪听过这么多风格啊？不过就是什么美式啊，什么中式，什么新美式，现在连挪威森林都有了，小说都能写出来。谢谢圆圆跟我们的分享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我们继续来帮大家排雷避坑。 这个 Nothing you can sing that can't be sung. Nothing you can say, but you can learn how to play the game. It's easy. Nothing you can make that can't be made. No one you can save that can't be saved. Nothing you can do, but you can learn how to be you in time. It's easy. 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局气的北京， 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正在为您播出的乐行京津冀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冰。此时此刻呢，您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个家里生活的一个大的话题啊，那就是家装装修。坐在我身边的是全包源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中心的傅媛媛，来，媛媛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嗯，刚刚我们在上半个时段说了，说这个十一呢，全包园有一个十一七天乐啊美食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媛媛再用几句话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吧，因为大家还是要报名的，对不对？ 哦，对对对。如果大家这个十一啊您正愁没地儿去了，然后呢刚好您在最近一年之内吧有装修计划，您都可以到全包园的整体家居体验馆去看看。为什么我建议去那儿看看呢？第一呢，我们上新了非常多套的新的样板间，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在十一这七天当中啊，我们会加七天班，因为这七天呢我们陪着您一块乐一块吃美食，当然了美食您吃，我们没有票，这票是给、这个、 你们不会跟我们抢 不会不会，我们是给业主留的。每天一个美食主题，第一天是甜品爱好者，第二天是披萨俱乐部，第三天是名媛下午茶，第四天是寿司也疯狂，第五天是精致西餐控，第六天跟第七天呢是一个美食庙会，还有这个游艺设备的全都开启了。然后每天下午的15:30，就是每天下午的3:30开始，我们会限量8组家庭现场做 DIY。比如说像第一天做这个杯子蛋糕，第二天做披萨，第三天做曲奇饼干，第四天做寿司，但是这个 DIY 只限前四天有，后三天就没有了，因为后三天都是那个庙会的形式嘛。所以大家如果想参加这个十一七天乐的首届全包园家装美食节的话呢，记得报名400-606-8866，400-606-8866。因为呢，我们每天您要是想参与这个活动，就是您到现场啊，这个我们不是现场卖的啊，是现场给我们的业主和正在逛我们这个装修逛家具的这些朋友们准备的一些美食，您需要预约一个专属于当天的一个手环，但是这个手环呢是当天失效的，所以您在打400-606-8866的时候，您要告诉坐席代表，你说我计划哪天去，他就会把那天的这个手环给您预留下来了。 嗯，这是一个我们十一出去玩，同时呢也能够给自己未来家里半年一年去规划装修，哎，一箭双雕的这样的一天的活动啊，当然他们会持续七天了。刚刚说到最近全包园上新了很多新的样板间啊，现在这个家装行业感觉进度越来越快了啊，更新换代也非常的快。我觉得样板间是我每次去的时候最愿意逛的地方，因为它非常的直观，非常的有这个整体性啊。有没有你特别喜欢的一些新的风格和主题？ 我其实推荐大家啊，如果说您喜欢美式风格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去看看那个幻月小镇样板间。 嗯， 它听着就很梦幻，其实它本身也挺梦幻的，因为大家都说整装就缺乏个性化，我们家装出来跟别人家装出来整装吧都给我们整一样的不行，但是幻月小镇是个例外。幻月小镇它的家具是支持个性化定制的，它的床的尺寸可定制，包括全房你看见每一件家具的每一个细节颜色都是支持个性化定制的。在我们展厅啊，我们的那个餐桌的椅子，我们4把椅子是4个颜色， 其实就即便是这么操作，就是可能是我看惯了，看上去也不怎么违和。其实就是为了告诉大家，你想定制这个四个颜色都是可以的，哪个颜色都是可以定制的。然后曾经我们还有一款经典的案例，就是一个业主家他们家是个三居室。然后呢，他是老中青三代同堂，他就选了幻月小镇，一个居室一个风格。结果呢，装完了，当时装的时候我们还想，这不是不是得难为死设计师吗？等装完了之后发现，他就是通过这个家具颜色的改变，就让风格改变了。比如说意式风格，比如说美式田园风格，再比如说那叫什么蓝白小镇叫什么来着，圣托里尼风格，都在他们家完美的实现了。其实都用了一套幻月小镇，就在家具造型的不变的前提下改颜色就轻松可以实现。所以这套幻月小镇呢，大家也可以打400-606-8866找作息要一下这套样板间的实景照片。大家注意一下，我为什么要强调一下实景，因为它不是说给您勾勒了一个又特别高大上， 不是一个 3D 电脑图， 对，哎呦你这个真好，你这个是好像可望不可及，不是，就是实景拍摄的，未来装到您家就是这样的。那么 买家秀和卖家秀得确保一样， 对。那么问题来了，大家要问你这个卖多少钱呢？这幻月小镇啊，你看它支持家具的个性化定制，所以不难理解，它售价也是在全场来说比较贵的，也是1799每平米。但是大家在我们这个京津冀的直播过程当中拨通了400-606-8866，您在6点之前拨通这个电话，您就可以又享受由1799一个平米减掉700变成1099每平米。这个价格都包含什么呢？就是装修的所有事儿基本上都包含了，什么水电木瓦油的这些施工部分， 全包圆吗？ 对，包括什么主材是什么，比如说门什么橱柜，地板，瓷砖，洁具，卫浴，这些都属于主材，这些全都包了。还有辅材，什么水泥砂浆啊，墙固地固啊，这些都属于辅材，也全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家具，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支持家具个性化定制的那个家具，它的木材呢是缅甸进口的卡斯拉木作为基材。然后因为美式嘛，它不可能只有木头，它还得有皮，它的这个皮是意大利进口的油蜡皮，这个皮质也是支持颜色的个性化定制的。所以大家想想啊，你一个平米省了700，您家有多少平米，您乘以一个700块钱，您可以算一下，您在我们乐行京津冀节目当中拨通了400-606-8866，您可以省下多少装修款。而且大家不用担心，并不是说让您，哎呀，你就非催着我打电话，我得再比比呢，给您比的时间。因为我们的这个优惠系统它是一年一更新的，一年的时间还不够您比的嘛，就是你今天把优惠占下来，你可以再去各个的装修公司你去比一下，你觉得全包圆不行，我看不上，我觉得谁谁家更好，那我觉得您也没交一分钱定金，那你觉得全包圆哎还不错，你这个优惠我占上了，那你一年之内什么时候来装修，什么时候就可以把这个优惠用起来。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这么操作的。 先占着这个坑儿，第一次觉得我们乐行京津冀这么省钱。 是的。 我们再说回来啊，粉丝们有的时候这个听众们会有一些担忧啊，对于装修，对于全包圆的一些担忧，觉得全包圆会不会只是一个概念呀、啊？整装说的是一口价，这个一口价之外会不会加钱呀、啊？这个装下来，就像刚刚圆圆说的，是吧？他自己当年不知道通过哪个工长装的啊，要他50000，最后都快20了啊！这种就是最恐怖的，就给你一大礼包 surprise 啊！对，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全包圆啊，它怎么说，它是一种装修的模式，是把装修的里面的一些必须要包含的东西都给您包含进去了。但是呢，但凡这些这个商品啊，它总得有一个定价机制，也不可能说无限量的给您包圆。就好像说我去买一个套餐，那我套餐里面它明明包的是麦香鸡，我想这个汉堡变成这个巨无霸，我还想花麦香鸡套餐的钱，这不太可能的。就是一个意思。 哪怕是自助餐都会有闭餐的时候。 对对对对。 这是一个意思。所以承包员所包含的呢，就是刚才我跟您介绍的那个什么水电木瓦油啊，主材呀、辅材呀、全房的家具啊、还有这个灯具啊、窗帘啊，都包含在这里头了。如果说啊，您家随着装修进程的推进，您业主本身我产生了一些我自己的一些个性化的需求，比如说我要再做个背景墙，哎，不对，背景墙现在也送了，想想 搞不出来了。 对，比如说我要再做一个，哎，反正就是一些业主的个性化的， 我要在入门，我要在入门的时候做一个那个屏风 啊，对对对对对， 那这种就是太个性化了。 对对，像这种就是全包圆这个整装款之外，您要额外补的那个钱了。但大家放心，也不是说，因为它是一个座商，它是在这个公司两个店， 它一直在那里。 对，每一个店是10000多平米，它是一个座商，它不可能说干那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那种事儿，他不可能说漫天管您要价，这个价完全是不可能是高于市场价，都是全包员跟我们的这个供货商的那个采购价，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您超预算这么一说。还有就是，如果您是老房装修，我说的那个价格是新房装修的价格，老房装修您到哪儿都会收您一个拆除跟修复的费用的。这个呢加在一起差不多是每平米您要在刚才我说的1099每平米的价格范围之外再多补个不到300一平米。但是啊，老房在全包圆，我们给老房业主就是说怕大家有这个心理落差嘛，为什么老房比新房多花了这些钱，所以针对于老房业主，我们推出了老房专属的大礼包。送什么呢？首先就是送大家一个，因为老房装修您家的入户门是一定要换成新的，这个入户门我们就送给您了，而且送一个9公分厚的甲级防盗门。之前我们只有一个品牌供选择，现在我们有4-5个品牌了供您选择，都是免费送的。还有就是老房装修的暖气，全房的暖气也是一定要换成新的暖气的。在全包圆，如果您是老房装修，我们把您的旧暖气片给您拆走不收钱，新暖气片给您免费装上，包括这个暖气片本身的费用，包括人工安装费，一分钱都不收。所以您想想，这些加一块真的10000块钱就真的打不住了。而且我们曾经有业主特别可爱，就说，哎呀，你们说送的暖气片不会是好几年前那个铸铁的吧？后来我说叔叔，您倒想要铸铁的了，我还没地儿找呢， 就变成古董了。 对，我说送的呢有3个品牌，一个是加拿大的百诗，一个是瑞士的森德，还有一个是 A.O. 史密斯旗下的一个品牌。所以你说这3个品牌响当当的在那儿了，您完全不用担心送的没好货。所以大家记得啊，400-606-8866，你可以趁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先把优惠先按到手里边，之后呢给您留1年的时间，您去比较，您觉得好您再回来签约，不好您只是损失了一个电话有2分钱3分钱，也就是这么点损失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逻辑很清晰啊。首先就是如果你个性化的去找一个工长，你去采购你买的那点瓷砖那点量，你就是一个零售价。 对对对， 对吧？你通过这样一个全包圆这样的一个模式，然后他们去采购的时候采购的那个量是非常大的，然后再给你提供这样的服务，其实他们可能这个拿到的就是一个批发价了。所以你不要觉得，哎呀，这么便宜会不会有人就会，人就是这样，对吧？ 对， 说贵了吧嫌贵，便宜了吧，哎呀，是不是有点太便宜了，会这么想。其实它是有它的理由的啊， 对， 有它的逻辑支撑的。 这个我其实不包含全包，不对，是包含全包员在内类似的整装公司，基本上啊都是 F2C 的模式，就是从 F 就是工厂嘛 ，C 就是我们的客户端嘛，就是从工厂出厂直接拿到我们展厅，然后客户到我们展厅直接选购，就省去了中间。大家如果说您，跟商业，您是从事跟商业沾边的工作，您可能知道，比如说城市代理商、一级分销商、二级分销商、什么门店零售等等等等，这些每过一层可能就有一层的利润产生， 中间商赚差价。 对对，一个意思。那这样的话，从 出厂直接到达店面，然后消费者到达店面去选购这个建材，你就花的是那个我们的那个出厂价。 嗯， 所以基本上在建材，很多业主说我到你们这儿我直接买建材行不行，这个真的对不起，因为我们都出厂价，我们不赚钱，我们还得往里搭个税点，我们干嘛呢？嗯、 还有运送的费用呢。 对对对，所以全包园不是卖建材的，全包园是一个整合建材和家具在内的一个整装的一站式家具解决方案提供商。 嗯，对于这个大家担心的有没有这个加钱啊，会不会这个不是一口价呀、啊？我听说你们有一个什么承诺书是吗？ 哦，对，这个就是一个零被动增项的承诺书，它呢其实是跟业主在签装修合同的时候同时要签署的，也同时盖我们的这个合同章，它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就是确保在开工之后不会有任何人任何全包园的员工再找您要一分增项了。我们把话全都说在明面上，把话全都说在签约之前。 嗯， 所以就是如果再产生了现场施工的一些增项，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一些临时施工的一些厂家现场恶意增项，记得一定不要给他，你跟谁签的合同你把钱交给谁，你可以一个电话400-606-8866打给全包园，你问问这个钱我该不该收，我们的作息第一时间就能给您解答。 嗯， 这个是第一。第二就是有一些业主自己产生的一些临时的一些想法，这个可能咱是要交钱的， 纯个性化的。 对， 嗯，你就是在整个这个享受服务的过程中始终要明白啊，这甲方是谁，乙方是谁、 嗯、 其余的不是什么方啊，只是为你服务的服务提供人员。 没错， 嗯，这个是你心里要特别清楚的，要把握好的啊。 对， 今天圆圆难得来一次我们乐行京津冀啊，我觉得刚刚说在我们节目这个时段可以帮助大家省钱，这个好像还不够啊，要不要再给我们也来点大礼包啊，你们那儿老送大礼包。 嗯，夏冰第一次主持我的节目怎么就开始薅羊毛了呢？ 我比较喜欢占点小便宜啊，给我们的听友们这个要点福利。 有这个福利是什么呢？因为啊，我当时装修的时候呢，我们家晾味了将近两个月了，我才入住的，所以呢，我知道大家对这个入住的周期都是特别着急的，所以今天针对乐行京津冀的听友，您在六点之前拨通400-606-8866，我送您两件可以净化空气的这个小妙招。第一个就是送您一个空气净化扇。 嗯， 第二个这个真的厉害了，这个真的还挺贵的，这是全房的专业的空气治理的服务。 空气治理服务， 对， 包括帮你检测再帮你治理。 没错、 哦、 它是在这个你装完修的时候给你检测一下你家的空气质量，然后呢给你治理完了之后再检测一遍，直到它达到了安全入住的标准，这项空气治理服务才算 over。 所以这个一般的话，反正您直接到达店面，或者说您在我们节目之外打这个电话是不可能送的，因为它真的成本挺高，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它都是按平米收费的。 嗯， 所以记得400-606-8866，您趁我们节目正在直播的时段拨通这个电话，您就站上了专属于乐行京津冀听友的专属优惠。 嗯，现在还有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啊、 嗯、 就像刚才圆圆说的，你可以先站上这个坑，对吧，有一年的时间去充分的比价和考虑啊。 还有就是送床垫儿，这个床垫儿呢是乳胶床垫儿、 哦。 这个床垫儿其实我们家现在用的就是我们在送的这个床垫儿，但是我当年真的是自己花钱买的。 乳胶床垫儿现在也不便宜啊。 不便宜。2米×1.8米的那种双人床的大床垫儿。您家有几个卧室就送您几个床垫儿。 几个卧室送几个床垫 儿。 哇，那岂不是四居别墅。那简直就是一套一套的送啊。 啊，是啊，就是你看我们是连家具都含了，然后不止含了家具，甚至连床垫都抢到您前头了。但是大家错过了乐行京津冀节目的直播时段，您再打电话就没用了啊，因为我每次来做节目我们都是限定这一个小时，我们节目直播的这一个小时、 嗯、 这个优惠是打通可以专享的。所以400-606-8866，记得啊，又有空气净化扇，又有全房的空气治理服务，又有若干个卧室的床垫相赠，过了六点之后再打400-606-8866。 您就别怪我们作息小姐姐无情了，因为她接电话呀，她也是要对着电脑的那个显示器的。我们电脑它是认时间不认人的，它跟我们上班打卡是一个道理。是我们秒针跳到了18:01，这个系统都已经关闭了，所以抓紧时间。 嗯，这是一个只限一个小时的团购黄金时间段啊。 对的， 这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如果在未来的半年一年有这样的一个家庭的装修计划啊，或者说你买新房，或者说你改造老房，赶紧拨打一下这个电话。我听说还能给我们一些升级的优惠是吗？ 没错。升级有好多重升级。首先就其实刚才我已经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已经说了一重升级了。就是因为我说的我们展厅的这个报价从1099每平米的价格到1799每平米的价格是不等的。其实大家在节目当中报上名就可以免费，基本上1099其实是板式家具的样板间，1799是进口的实木做成的家具的样板间，你就可以花着板式家具样板间的钱享受进口实木家具的这个装修品质。所以这个已经是第一重升级了。第二重升级呢，就是给大家升级一个墙面漆。这个墙面漆呢叫做金钻负离子墙面漆。什么叫负离子墙面漆呢？这个负离子啊，它是比如说您到户外，或者您到奥森公园，或者您到一个离瀑布特别近的地方，你会发现哎呀，我整个人都舒服了，喘气儿都痛快，就是因为这个地方负氧离子含量高。负氧离子呢，它是跟甲醛是互相冲突的，它们两个是不能共融的。当负氧离子的量足够多的时候，那它能是消灭掉空气中的甲醛跟 TVOC 的。所以这个金钻负离子墙面漆就有这个除甲醛、吸收甲醛的功效，它能在5年之内持续的逆向吸收空气中的甲醛、苯啊、TVOC 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墙面漆呀，它的售价也会更高，一桶的售价是别的墙面漆一组的售价，它一桶就卖到1400。之前是要加价才能升级这个墙面漆的， 所以在我们乐行京津冀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这个时段，大家拨打这个电话是可以升级的， 是可以免费升级，您不用补那个差价了。 哦， 所以电话我再强调一遍啊，400-606-8866，您拨通这个电话，我不想再重复这些优惠跟我们的这个十一活动了，因为太多太丰富了，您就打400-606-8866详询作息小姐姐就可以了。 今天圆圆给我们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啊，可以说我们问的问题呢都还是普通的这个去装修的业主的一些最好奇最觉得迷惑的一些问题。那我其实还想向圆圆提问，就是你们接受过你们服务，在你们这里购买过服务的这些业主，他们后续的这个比如说维修啊这些出现问题的次数多吗？ 怎么说呢，算是一个正常值吧，正常水平。因为业主他都是比如说像我们家，哎呀我们家这个踢脚线坏了，或者前些就今年雨水比较大嘛，所以我们的业主说就今年夏天地板起鼓的现象非常普遍。但是大家别着急，这个不是施工品质的问题啊，这个真的就是自然现象，就像比如说 热胀冷缩， 对，像上海的那个黄梅季每年都是他们装修返工啊就是修复的一个大的一个时间周期，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咱们不怕加装之后出现问题，怕的是没有人来给您及时解决问题。 哎，说对了。 但是其实我觉得全包圈在这点上做的还蛮好的，因为我们的所有业主从你们家开工到你们家竣工，你至少能接到15个我们的客服人员主动打给你的电话，就问你您的装修到哪一步了，您的感觉怎么样，你给我们的施工人员给我们的客服人员打一个分儿。其实我当时想，如果是我的话，我得烦死，我求求你了，我没问题，你别烦我了行吗？ 就是感觉时时刻刻在注重你内心的感受，在注重你对于这个服务的满意度， 对， 他得不断的跟进这个满意度调查。 对， 其实这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工作，每一个业主都得跟进。打多少次电话来着？ 我们15次， 15次 电话，从开工到竣工。 所以就是你任何的抱怨、你的不满，它其实有一个出口的，而且你会得到一个反馈，会有一个整改的。 我们那个呼叫中心特别壮观，整整一屋子全都是给业主打那个呼叫 打电话的小姐姐。 所以其实我们购买的不仅仅是一个服务啊，一个装修的一整套的服务，我们购买的其实是一个给自己省心少操心啊，一个后顾无忧，这样的一个售后无忧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当然也不能说哎呀你在这王婆卖瓜，你是全包园的，你当然说全包园好了。其实就是用那句话说，谁家锅里都有灰，可能也会有一些我们就是看不见的一些阴暗面，但是也希望大家您及时跟我们反馈，我们一定第一时间给您处理掉了。就比如说上次那个厂家私收钱，如果我不去查工地，恰好碰见业主了，我是不知道的。 嗯， 但是业主就认为这个是你全包员收的我的钱，我就要找你全包员算账。 嗯， 所以口碑就不好了。 不吹不黑，非常实在啊！谢谢圆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跟我们再说一说。马上我们大概还有五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乐行京津冀的听友在这个时段里会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实惠，什么样的优惠。 我再总结一下啊，六点之前大家拨通400-606-8866，首先大家可以享受到专属于乐行京津冀听友的空气净化扇一台，还有 N 个卧室的床垫，还有全房的空气治理服务。这个真的过了六点之后就没有了啊，我们优惠列表上优惠协议上都没提过这几件事儿。还有就是免费升级全房的进口实木家具，你说我不想要成品家具，没事儿，我们给您免费升级索菲亚的定制家具，这个也是有一个礼包箱赠的，您家平米数越大，赠的索菲亚的定制家具也就越多。还有可以免费升级奢品区的家具，这个时间不够了我就不赘述太多了，您可以详询400-606-8866。还有可以免费升级金钻负离子墙面漆，还可以免费升级60×1.2米的这种异形的大地砖，还可以送电视背景墙，还可以免费送这个智能电器礼包15件套，还有老房礼包全房的暖气，还有入户的防盗门。哦，还有这个也是专属于老房的，我们有一个免费的仓储服务，就是您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你说我人可以搬走，我这些旧家具舍不得扔，我放哪儿？我们有一个免费仓储的服务，但是这个席位真的非常吃紧，就经常被业主就是你说优惠没了吧，可能我再赶个优惠节点，我能再送一波，但这地儿没了，我不能把别人家搬走把您放着，或者我不能两个家具摞着放吧。 嗯， 所以如果说您也正在受这个存储空间的困扰，记得先打400-606-8866，先把地儿先占上，这个没了是真的就没了。 嗯，谢谢圆圆跟我们的分享啊，也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尤其是那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有装修计划的一些家庭。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在这里呢，夏冰代表乐行京津冀节目组祝大家十一长假快乐，希望大家都能度过一个充实开心团圆的假期，我们明天不见不散，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6 收听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I've got a feeling deep inside, oh yeah, oh yeah.I can't hide, no, no. Oh, no. No, no.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趁着你还没醒来，我已悄悄地离开，迎着第一缕风，穿过最后的雾霭。黎明还没升起来，心里已经有期待，虽然还有伤痛，早已习惯了忍耐。我听见那天堂鸟已开始了歌唱，